love you, Alicia Keys. 21:5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全新一周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全新一周开始，我是工作男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赵丽》，来自魔力红五人组。这个魔力红乐队的这首歌啊，其实是翻唱一首老歌，叫做《如果我没得到你》，If I ain't got you， 如果我没得到你，可能并不是件坏事啊。在这里边呢，他最后他也会，你看他自己在隐喻中，他还会感谢一个人，就是 Thank you Lisa， 那可能就是说他的当时的 Lisa， 他没得到一个叫做 Lisa 的女孩，嗯，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对爱情就失望下去了。 对对，翻唱一首老歌，心情愉快。 好的，全新的一周呢，其实我们也要告别十一月哈，要迎来2021的最后一个月份了，在这辞旧月份迎接新月份的夜晚里哈，全新的一周呢，我们也会继续陪伴各位，带来暖文章、冷笑话。话说上周五呢，默默来了 啊， 这个气氛相当的热烈， 是 啊， 整个的一切都非常的好啊，大家呢也是对于之前发生的什么事情啊都忘掉了啊，都非常的好。这样就对了啊， 之前发生什么事儿了？能跟我说说吗？ 没有，就是我的意思是，之前我们在一起曾经有过的什么，都渐渐的哈放下了，这是最好的啊。人生最美妙的就是你能够有前进的动力啊，往回头看呢，还有许多宝贵的回忆啊，就这样就够了哈，知足常乐。第一首歌呢，带来一首《永远的画面》啊，这是一首老歌了。在冬天啊，我的第一时段里都会带来一些很温暖的歌曲。 嗯，我也挑一首去。 就要离别，勇敢的流泪，而你的眼神超越了语言，不说再见，我们却了解，分开了不代表会改变，谁需要谁。放 就好像十一月的画面也会在心里面一样哈，一下子像过电影一样，过电影画面一样看到了他们。这是来自张惠妹的一首老歌啊，叫《永远的画面》。 芳草碧连天这一句，确实能让我映出，就是从童年到现在都有一幅永久的画面，就是咱们的，咱们的片花怎么想起来？ 你发现没有？ 就是城南旧事，城南旧事。 对，像我们喜欢音乐的人，就是如果两个人说话没有一个背景音乐的话，就好像是在一个餐厅里，我们俩没有点饮料，对吗？ 干不呲咧 是 吧？ 就是、在一起啊，干吃蛋炒饭啊，干吃炒饼啊，干吃牛河。 是 就是也没有点什么其他凉菜、啊、 您这三道这够干的 就是干不呲咧的就这么进行了，所以还是需要音乐来调剂哈。 对， 不管大家白天时光里经历了什么，如何的紧绷啊，如何的，我们说就是现在这个季节爱干燥嘛， 是没错， 但是在夜里哈，都希望音乐带给你的是哎浓浓的滋润，还有就是超级的补水， 哎，还有这种纯正的非常正宗的布鲁斯。 海上号角音符在空中飘荡，你也听见了吗？顺着洋流飘向未知的方向，你和我都一样，穿越人海和时间的浪，是谁的脸空格在心上，带不走的就让它留下，转身前往下一个远方，每一个心都有最向往的地方，在天上就会听见奇迹的声响，等未来在那黑夜画出一道光，渴望平安无言，像起床落在风光摇曳下去闯，下一身负重不前的行囊，别再回头张望，往前走下一个藏什么宝藏，最终会有解答，穿越人海和时间的浪，是谁的脸空格在心上，带不走的就让它留下，转身前往新的航向，每一颗心都有最向往的地方，在天上就会听见奇迹的声响，在未来在那黑夜画出一道光，渴望敬仰无言，像起床落在风光摇曳下去闯，浪花起来都是岁月的收藏，去用我眼睛看似渺小的希望，不让不放感受到，前方看似无尽的迷惘，再渺小的希望会乘着梦长大，每一颗心都有最向往的地方，没有后悔抓着梦让它去领航，等未来在那黑夜画出一道光，渴望信仰无言， 我唱得够有劲儿的呀。 嘿、hey, 来自林俊杰的最向往的地方、 哦、 嗯，这是在夜里哈，在男左女右的时间点里，我们特别希望大家真的非常希望到我们这个电波当中来哈，就是你们向往的一块地方，所以如果你今天晚上有空的话呢，也欢迎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刚刚我们连放了两首歌曲哈、嗯、你的那一首呢？ 我的那一首特别有意思，那首歌呢是一个电话号码，嗯，他其实他就叫，我透露别人电话号码也不好，但是我还是透露 10628821974 6345789，来自 Tower of Power 6345789， 作者能够把它都写出来唱出来， 对， 说明 这可公开了， 此 号已经可能不再用了， 是 就没有办法再查无此人了， 对对，就像那天在那个朋友圈发的一个，就是他留的电话号码挪车的、 哦、 但是呢这位女士呢相当幽默，她留的电话号码呢是中文，可是你念出来呢都是英文、哦、哎，对 one 啊，一万两万的 one 然后 zero seven 它是用塞文这么写的，然后就是让你把这些英文都给念出来，然后再打她的电话让她挪车，贴了这么一个， 他于是他的电话就全网就知道了，还有人去，还有人真的去加他呢啊，那还能搜出来加他微信什么的。 这周末时光里哈，我看了一个调查，它很有意思哈。我在想，哎，其实我们男左女右听了这么久的听友们，也是在这个调查当中非常具有发言权的人，因为这个调查呢，就是说最爱熬夜的行业 top ten 啊， 是， 就是最爱熬夜的行业前十位。我们从第十位开始说起哈， 就有你，就有我。 哎，第十位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啊，第九位呢是在校学生，第八位是失业待业，第七位是教育培训，第六位是媒体，我觉得我应该是这块儿，对吧？第五位呢是零售业，就是我们说很多小超市啊，对吧？ 啊，这个是， 还有 这个是开的比较晚。 哎，还有第四位呢是广告营销 啊， 第三位是金融，第二位是互联网，那最爱熬夜的啊，占熬夜比79.31%的是自由职业者。 自由职业者，因为他的就是作息空间他可以自己掌握，所以他并不一定说熬夜就会带来很不健康的作息，他可能是他可以在别的时间段就是颠沛着然后一起来休息啊，或者 你就别给自由职业者找辙了。所以我也把这张图呢po到了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哈。今天晚上我也想开展一次地毯式的调查，也想知道在聊天室当中的听友啊，你的职业最接近这十个Top 10当中的哪一个，或者你说哎呦我没有排进去，哎，我是什么行业的。哎，我也很想哈，明年我们的男左女右15周年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找到一些各行各业的代表啊。 是， 如果你希望我能够看到你发光的你，请在聊天室当中啊，首先是在这个几道杠方面呢啊，你得具备至少一道杠哈， 只要 是，然后你再告诉我你的职业。 对， 你看这个爱丽丝32就是自由职业者，因为我已经发现她确确实实几乎每个晚上都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甚至她也在很多节目的聊天室当中。 是，这个在校学生啊，现在居然能占到差不多70%了，这是让人比较心疼的哈。这个不是说人家是想熬夜，可能是想还是学业啊比较勤奋比较繁重，所以在校的学生。 哎，老叶，你对熬夜这个时间点是如何界定的？ 如果过了2点那绝对算熬夜，就是往3点走那绝对算熬夜。 你这 但2点之前呢， 你这个标准不高啊。 标准，那你要是说你熬一夜或者熬到4点5点，你等于说这一夜你就没睡觉，就可以不用睡。 而且我觉得熬夜它也有一个，比如说一周至少3-4天以上，对吧？7天，你是一半啊，都是比如说像叶谦说的凌晨2点以后才睡觉。 对， 那我们在这个聊天室当中呢，也来看一看大家究竟都是什么行业的小伙伴们啊。 是 熬夜啊，熬夜听广播，熬夜刷剧啊，熬夜看小说啊，熬夜看各种视频。一会儿呢我们也还会有个榜啊，这个榜呢就是告诉大家目前在他的这个调查当中熬夜的人是他最爱干的事情的排行。 是 Boy George 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叫做 Any Road。 听完这首歌，我们第20段听东城区的叶谦弹吉他。 I'm taking the wheel now. I never loved you. Love ain't frenzy. Oh, a man show. If you don't know where you're going, any road will take you there. If you don't know, if you don't know.If you don't know where you're going, any road will take you there. If you don't know, if you don't know. Five years later, not so crazy. Repaint the picture.Counting the days now,

担心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十一月最后一个周一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叶谦， 你准备好了吗？ 在这里，在这里啊！我又是把两个麦的这个，两个麦的这种局都支好了啊，这个条件现在越来越好了。 叶谦今天来之前跟我说，我今天嗓子有点不太好 啊。对啊，还真是。 这个怎么说呢啊？你这还是有机会跟大家说，我嗓子状态有点不好。 嗯， 那你想其他的专业歌手们在上台之前，难道也要跟大家说吗？ 专业歌手 不 可以啊！这专业歌手，尤其是就是当着观众的时候，他绝对不可以这么说，因为别人是买票来的， 是 人就管你。你要是不能唱，你今天别卖票给我们，对不对？ 那你今天就仗着免费啊，所以呢，如果有小。披露啊，大家呢见谅， 这个我相信大家肯定都是宽容的。 好，你是先给我放一首、 啊、 没有热身了哈。好， 热，你想要就给你热一下、来热一下吧， 直接来吧。好， 热一下。 嗯， 首先也看看大家在聊天室当中有没有想听东城区的叶谦弹吉他的哈。你是走了吗？ 我 还是要跟蔡健雅合唱呢？ 蔡健雅慢慢音乐也行。 心房敞开，耐心等待那个对的人，他会在某个时间点出现，卸下防备，你的优缺点他似乎都看得见，他对你说你不许软弱，不许取悦，不许为谁而改变，就因为你是你，我爱你全部的所有。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忠于自我，但他们说大多数男人害怕这样的女人太强势，难以控制，有太多坚持，所以最好别靠近，你就是你，并没有错，不服输的个性别感到抱歉，懂你的人会说爱你全部的所有。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全部的所有，全部的所有，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全部的所有，我爱你爱你全部全部的所有，爱你全部。 老叶，我特别用这首歌呢，其实也在跟听友们说哈，就是你爱一个人，其实你就要爱他的全部，对吧？就像蔡健雅说的，全部的所有啊，你不能因为我今天弹得不好了，你就不爱我了，你也不能因为我就弹错了一个音儿，你就认为我不会弹吉他了哈。 还没弹。 好，这个前期铺垫我已经做好了啊，能做到的都做到了啊，该你了，老叶。 我的待遇还是我的这个麦啊。反送大一点，好好听极了， 可以吗？ 好，谢谢音响师傅，把灯光给我打开。 好的，盒饭也准备好了。 See the stones in your eye, See the thought just in your side, And I wait for you.Sleight of hands and twist of fate At a bed of nails she makes me wait And I wait without you With or without you With or without you Through the storms of streets to show You give it allBut I want more And I wait for you With or without you With or without you I can live With or without you You give yourself awayAnd you give yourself away My hands are tied My body approaches got me with Nothing to win in Nothing left to lose And you give yourself away And you give yourself away 怎么了？我感觉有点超水平发挥啊。 哎，我感谢你每次， 是不是报了吉他班了？ 我感谢你每次我唱完你都这么说，又超水平发挥。 你是不是报了吉他班？ 这有什么？就 什么周末速成班啊？什么周末提升班？周末加速班？你报了就说报了。 哎，我没那么多钱报这么多班，我刚才数了数，这得要多少钱？ 哎呀，这个。掌声雷动哈，在聊天室当中，很多小伙伴们，不管听没听过这首歌哈，都会觉得这一刻被他感动和感触到了。 You too, without you。 真的，我也发现，其实你在演唱这种摇滚啊，这种偏摇滚风的歌曲当中，而且是抒情摇滚风的歌曲当中，你的魅力特别的凸显。 嗨， 即便是你戴着老花镜哈，我刚才就是给他拍了张照片，我本来想在聊天室中PO出来了，后来我就想，哎，在这个时代里，你说戴着老花镜弹吉他的人多吗？ 多呀，你想那些老乐队，平克·弗鲁伊德呀， 可是他们都配了隐形眼镜吧？ 他怕蹦蹬着给蹦蹬掉，然后他，你看那个像一个老者在做学问一样，那平克·弗鲁伊德呀，还有一些很老的像 Fish 啊这种乐队，他吉他手什么，他那个眼镜不但要戴在脸上，他还后面得拴一根链，他怕自己演着演着眼镜甩出去。 那这样说来，我就可以把你的照片PO出去了。 嗯，可以的， 你不介意了， 没问题。 而且你的这个眼镜有点反光啊，所以大家看到的时候会知道一个非常认真哈，真是拼尽所有，为了男左女右，能够让更多朋友感受到他 即将15岁啊， 是 的魅力， 也是占个唱老歌的优。这些歌因为大家可能都熟悉， 哎， 然后唱出来大家也都喜欢。 哎，但是星期一你就把自己的这个水准拔这么高啊 啊！ 明晚怎么办？ 明晚歇一会儿呗。 喜欢的朋友还可以扣一啊，到聊天室当中请扣一。 If you're not well, stay in bed. 'Cause I've been feeling down and blue, and it's cloudy in my head. Instead of going out to some restaurant, I stay home in bed. I'll be loving you. That's what I wanna do. I'll be loving you. That's what I wanna do. Hello, midnight lover, you're the one I adore.Thinking of you till the stars are no more. If it's cloudy, you're blue. I'll stay here with you. We'll make a wish and then we'll kiss our love forever true. Instead of going out to some restaurant, I'll stay here with you.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麦杰最后时期的一些歌曲，这个专辑出来以后我觉得这首歌特别抓人心， 嗯， 而且也是宣扬了他博爱的主题 Loving You， 他一直是他生命中确实是一直充满了爱，像孩子般一样纯洁的爱。 自从叶谦在节目里谈及他之后呢，我身边就有朋友说，哎，这叶谦他会的还挺多的哈，这以前还深藏不露呢，那你们以后他是不是还有别的这个本事啊？ 做饭呗。你给我弄支一个锅。 我在想哈，其实我们一直都嚷嚷着哈，也希望大家听到一些中文歌曲，这一部分呢可能是叶谦的在他的演唱曲目当中哈， 嗯， 略显短板， 对， 因为他的会唱的中文歌曲非常少， 是， 然后甚至他唱的也不够好， 哎， 啊， 我唱出来你们也觉得太老，是不够好，不够很又很少又很老，三个大短板。 他一整就给你整到1980年的歌， 真是， 啊，确实太早了。于是乎哈，请大家所期待一下，2022年啊，我们将会有一些会唱，哎， 对， 中文歌的 是。 男嘉宾， 嗯，跟我一起弹吉他， 哎，嘿嘿， 唱歌的朋友是有大有人在，可以唱中文 的。这事儿我已经谈妥了， 嗯 啊，明年我们一定会有一位可以在叶谦旁边，甚至有时候叶谦他年纪大了， 哎 呀， 终于可以歇会儿了， 他现在开始喘了， 嗯 的时候， 啊，或者是默默他不来的时候 啊，那谁来啊？ 我们真的得有点这个81年以后的人了。 嗯， 对，你想默默是80年的，对吧？我们至少要找81年以后的人， 对， 就来，就像接棒一样吧。 是，要不然 你不要因为我说这个把吉他弹起拿起来了。 我一唱，我刚才我就在试，如果你让我跟人唱中文歌，你说我能唱什么？我一唱，人说，哎呀，我的妈，我妈妈才唱，我爸才唱，午夜的收音机，轻轻飘来一首歌啊，还是听人家弹的。 这首歌都已经是算老歌了，但是你都没有听过，对不对？ 这个我是会弹， 但是你学一下这个怎么样呢？但是有点 R&B 风格的。 是啊，这个也不是我长项。 我给你讲个会唱 R&B 的。 我随时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多无奈，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 1999年，你在哪里？可能我们还不相识啊。这首歌就是在那一年问世的。 嗯，1999年。 哎嘿，这对叶谦来说都算是他的曲目当中 新歌。 是的，而这首歌其实在这个 其他的部分哈、啊、也是很出彩的。 对， 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提供一些比较适合在直播间叶谦来弹吉他，然后另外一位歌手来演唱的。我虽然不会唱，我唱的又不好听啊、嗯、我一定会找到更为会唱的人啊，在直播间呢偶尔和叶谦呢合奏一下，合唱一下，好不好？ 是, 是 这首歌呢，是我希望叶谦啊，我把吉他谱也剖给你啊，回家好好练一练，好不好？哎、 这个吉他大家都把那时候干酒吧，可能是就扒来 扒歌， 对 啊， 是吧？ 那我给他打电话吗？我给他打电话，让他来。这个越说越像了哈，反正2022年不过就是一个月之后。真的，一个月之后多一点。老叶，你先冷静。老叶，你先冷静。 我怕忘了，我这个人现在记性也不好，熟悉熟悉。好， 我们来继续听你的歌哈。 好嘞。 哎，你有一种就真的像是大家走到一个小酒吧里，嗯，只要给你一定的报酬啊，你就立马给人家弹一个歌啊。 你在咱们这儿不给报酬也得弹呐。 Thank you. 这后面发生了什么？ 这后面呢，其实是一些吹奏乐，还有特别厉害的一个贝斯手，他弹的那种叫无间隔品贝斯，就是说像什么呢，咱们吉他都是一格一格的，你看看咱们把位都是一格一格，贝斯也是这样一格一格的，但是这个贝斯手他是弹的是这种没有一格一格的，就是直接滑行滑动的，就没有分品没有分格，就所以产生了特别特殊的效果。这是来自 Tears for Fears 的一首歌，叫做 Standing on the Corner of the Third World， 恐惧之泪哈，这也是在这么多年当中我们频频听到的一支乐队， 是 叶谦尤为喜欢哈。 是他其实两个人都不是科班出身啊，两个人都是其实是就是学校学生的时代喜欢，年轻的时候喜欢在一起玩音乐，然后玩到一起，但是却最后被标榜为什么呢，是被标榜为英国的学院派的代表，学院派代表，英伦学院派代表，你这个就是没地儿说理去啊！他们的音乐就是 天赋好， 是、 啊、好吧，我们转个身，第三十段听暖文章冷笑话，一会儿回来喽。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普契尼笔下最逗趣的人物群像，一场幽默讽刺的遗产闹剧。12月3日至4日，国家大剧院新制作普契尼歌剧《贾尼斯基基》将爆笑上演。指挥家吕嘉携手男中音歌唱家刘松虎及张文庆、薛浩寅等优秀青年歌唱家，共同传递歌剧大师的不朽魅力。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家好，我是章子怡。 鲜炖燕窝， 更多人吃小鲜炖， 每周冷鲜配送， 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四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 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0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最后一个周一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是的，这个时段呢，也是我们传统的见面时间，而且呢，大家都特别熟悉的一个环节——暖文章和冷笑话，我们也安排在了第30段。 对，第30段是这样的啊，这个呢，可能是一个。是一个现在我得调查的悬案啊，就是你姐姐呀，跟我韩美啊，跟我弟弟啊，他一吵架呀，这个韩美就有一个习惯，就回娘家。哎，起码我弟弟跟他说，就是反正一吵架，他跟我们说他就回娘家，啊，那媳妇儿跟他一吵架呢，回娘家呢，这叶旭也是拧，他也不管，他每次啊，他就是这种习惯，他一跑他就不管。然后过几天呢就又回来了，久而久之呢，这叶旭跟他吵完架他就习惯了，也不去追，也不去哄，也不去找。然后有一天呢又吵起来了，又吵起来以后呢，叶旭呢就看他又跑了，那想想呢就老这样也挺对不起韩美的啊，忽然就感觉这自己这个男人的这个责任心有了，就说哎，这次就服个软，就接他回来吧啊，然后就去娘家，去这个韩美娘家啊。这个咱爸一看就说，哎呦嘿，这姑爷来了啊，大半年也不见你们回来一次，哎，韩美呢，怎么没一块回来呀？ Give this love. 要这个样子啊！后来澄清了，每次一吵架，韩美都是去那个。哎呀，美子姐，你咋又来了呢？啊，去，对，去人唐珊珊家哭诉去啊，去好姐妹家了。 好的，送别叶倩及2507亲友团的他们啊，马上迎来今天晚上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林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你烦恼的根源在于想得太多却做得太少。前两天看到一个帖子，内容如下：25岁女，研究生毕业，刚工作，感觉和周围格格不入，工作内容不喜欢，每天上班都好煎熬，性格内向，不会和领导同事打交道，做事提不起兴趣，只想窝在家里撸猫，上了那么多年学，本以为自己是人才，结果发现只是人口，我 emo 了。点开评论区，许多人都在说我也 emo 了。有学生说自己高三，最近一到考前就睡不着，又不敢告诉别人。有程序员吐槽，29岁，爸妈每个周末都给他安排相亲，工作已经很累，周末也得不到放松，身心俱疲。有全职妈妈倾诉，最近打算找工作，但发现和社会已经有些脱节，不知道该怎么办。emo 来自英文单词Emotion， 原意是情绪和情感，后来逐渐成为网友表达心累的流行词。成年人的 emo 往往是无声的，如今许多人感觉压力大，偶尔 emo 一下也是一种自我疏解，但如果长期如此，就需要自我重视，找到问题所在。可能是缺乏自信，可能是由于过于在意他人，可能是对自己要求太高，还可能是做事过于看重结果。细看来，人之所以会烦恼，根源往往在于想得太多而做得太少。尝试探索新鲜事物，刚开始有些不顺，就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这条路。工作中遇到挫折，就把困难想得很大，越来越觉得难以克服，最后卡在那里，迟迟做不了决定，白白浪费了时间。谈恋爱时，仅仅因为对方没有秒回微信就如坐针毡，直到收到了回复才能有所好转，心情随时骤变，空耗精力。太多人晚上想了想千条路，早上起来走原路。烦恼如果只是被我们拿来反复自我咀嚼，而不是用行动去化解，那么它必定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真正的高手都懂得，行动是治愈烦恼的良药。首先要主动增强对生活的掌控力。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本来打算1小时完成工作，结果坐到电脑前就开小差，闲聊、抢红包、看八卦、刷短视频，回头一看，早已过了1小时。所以，从今天起，删除一些不怎么用的 APP， 少关注一些没有营养的信息，有意识的多做有意义的事儿，增强生活的掌控力，会让自己更有信心。第二，量化自己的行动，让所做的事情更容易坚持。 有一位新人销售员，在办公桌上放了两个罐子，每完成一项销售任务，他就从装满区别针的罐子里拿一个区别针放到空罐子里，每天都能看到自己的成果，让他充满了干劲儿，最终成为了金牌销售，将所有完成的目标分解量化，看到自己每一天的变化和进步，坚持就不那么难了。第三，每晚睡前记录当天发生的三件好事。有的人会说这不适合我，要是一天下来都攒不够三件好事儿，我会更 emo 的。其实每天记录三件好事儿，目的不在于记录本身，而是在于改变自己对好事的定义。升职加薪，中大奖，得了第一，这些无疑是好事儿。但是工作受到同事的肯定，养的绿植冒出了新芽，发现了一家好吃的餐馆，不也都是值得开心的事儿吗？这种对开心情绪的收集，可以帮助你更好地抵挡心累。你会发现，原来生活比你想象的美好许多。今晚，别再胡思乱想，好好睡一觉，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要相信，朝着阳光生长，黑夜就不再漫长。 多想一醒来，晨风就能抚平忧伤。多想一转身，目光就融化掉冰霜。多想一抬头，看见你微笑的脸庞。多想你能够把喜怒哀乐对我讲。多想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多想一路上包容着温暖的体谅，多想一放下世界就还给你梦想，多想你知道爱就在我心底流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而我一直陪伴在你身旁，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失望过后拥抱更多希望，夜的尽头叫做阳光，手中的幸福终将会绽放。多想就融化掉冰霜，多想一抬头看见你微笑的脸庞，多想你能够把喜怒哀乐对我讲，多想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多想一路上包容着温暖的体谅，多想你放下世界就还给你梦想，多想你知道爱就在我心底流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而我一直陪伴在你身旁，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失望过后拥抱更多希望，夜的尽头叫做阳光，手中的幸福终将会绽放。撞撞也要坚强，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而我一直陪伴在你身旁，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失望过后拥抱更多希望，夜的尽头叫做阳光，生 绽放。 来自周深演唱的《生活总该迎着光亮》，这首歌呢也在暖文章之后送给大家，希望哈能够对本周真的打下一个很好的情绪的伏笔啊，因为十一月就剩下明天最后一天了，我们即将开启2021，可以说是最后一个月份啊。 是，哎， 这个月份过完，我们就将告别2021年了。哎呀，想一想，这2021年，我和叶谦的这个在直播间的位置哈，还是离得有2米远。 对、 啊，刚才我在聊天室中也抛出这个照片了。其实我觉得，可能以后的以后也会这样。 对，那保证了互相大喷嚏的。不着对方 两米啊，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距离。 其实人家说，其实是3米之内都是危险的，就一个喷沫啊，它能飞出很长。 但是在新冠这个， 然后杀伤力在3米， 它是在2米。如果2米大家都戴了口罩的话，中间的传染是零的。 啊、对，那是你要做好防护，那是肯定是很好的办法， 还是应该戴好口罩哈。这个时段与大家分享的暖文章和冷笑话就结束了，可以说是才艺啊全部都贡献完毕、 那今天晚上，但是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多啊，40多分钟的时间， 剩下都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我们选择的歌曲。 对 well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好啊好啊好啊 well 22:20的 啊 well， 这不就是睡什么睡起来嗨的节奏吗？ 就是来自大飞的 Well Well Well。 这个歌真的很有魔力。 嗯 well 主要是大飞的嗓子确实是有点魔力。你听到他的，有的人不喜欢他这种瘪嗓子哈，就是比较怎么说，他没有中低的这种感觉，中音不是很好，但是有的人就特别喜欢。你比如说喜欢歌手张强的朋友肯定也会喜欢大飞这样的嗓音。 哎 哎，嗯，就是这样， 挺喜欢的， 很有魔力。对，我也觉得很有魔力。 就是你感觉他们像是有一种机器的感觉，那种声音哈， 挺有意思， 带着一种金属感，很不同，给你的听觉世界中带来一些新鲜的内容。听暖文章之后呢，有一些朋友给我留言，其实这留言对我来说特别的重要， 因为其实这些文章在大家的生活中也是经常可以看得到的，但如果说在暖文章我与大家分享的时刻里能够真的对你们此刻的心情有一点影响，就像用户7909DK 他说，刚才的暖文章让我放下许多，期待许多，力量也多了许多。真的，这就是我们这一晚上没白干啊！你不管是被叶谦的弹奏，还是某一首歌，他的笑话，一下子把你的坏情绪给忘了啊，就抓进去了。就我们说，一下子覆盖掉了。 是， 还是说听暖文章的时候，你慢慢发现了，哎，是这样的哈。我何必呢？ 实在一点嘛，就是你要给有限的生命以无限的精彩，尽可能的多一些无限的精彩，赋予自己有限的生命嘛。 嗯，我发现其实这种 emo 的时刻人人都有。 嗯， 我和叶谦肯定也有 emotion。 对，就是现在大家都愿意用这个词来就是表达，我真的一年到了这个时刻是状态啊，还有包括你的物质储备啊，各方面可能都开始走一个下坡路的时候。 嗯， 因为这一年当中双十一刚刚过去嘛，对吧？ 对，双十一， 对， 谁帮我清空一下我的， 啊，对，然后双十二又将到来了。但我觉得其实物质这种东西呢，你在拥有它的那一刻，其实你应该明白它是为了你的精神生活服务的，对吧？ 是啊， 我们说可以让生活过得更有品质，你在选择各种东西的时候，其实它是你的一种审美的体现。 对， 以前我就总说，我记得那时候还没有就是什么带货呀，没有那么多的主播推荐的时候，我们节目刚开播没多久的时候，就有很多听友说让我帮他们推荐这个推荐那个，然后我就经常说，其实别人推荐是一方面，你更多的是要把你自己的审美开发出来。 这个就有一些其他的，就精神力量你也要柔和进去，不只是唯物的。当然咱们都是物质嘛，物质不灭嘛，咱们都是受这个唯物教育长大的，就都有自己就心里都有很有底。但是你有的时候呢，你说你要不动用一些精神的力量去一起参与你对物质的认知，也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损失啊！你要自己动用一些自己的这个思维跟精神，你就会更享受，我觉得会更享受。 叶谦，我在星期五的晚上读了一篇怒长的暖文章 哦， 就是他是我应该在， 哦，啊，默默没跟你急了， 没有用了两个时段，就是一个时段没有读完， 哦，我的天。 就是叶谦，不是，就是默默就放了一首歌，然后我就一直在读，一直在读，因为那篇文章实在太长了。最终，把歌曲加文章一共加起来是28分钟。 大家听明白了吗？ 就是内容之多啊，嗯，但是有一条，我不知道大家是在第几条中给自己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是在有一条，他说，就他这个作者呢，他是在每年过生日的时候都要给自己写一些。我觉得是一种人生的经历的缩影。他这次叫44个大坑， 哦， 就是他踩过的大坑，希望大家能够避免。 坑踩的也太多了点儿，44个。 我跟你讲啊，我后来说他是一个很有诚意的作家， 嗯， 因为这些事情，如果我们每个人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可能不止44个大坑 啊，哦，对。 但是我们真的懒得动笔，或者是我们懒得去总结、去归纳。而他真的是作为一个良心的作家哈，真的把这些东西给年轻的朋友，我觉得是避免了很多的弯路哈。他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就是成长也许不见得会让你收获什么，但一定会让你不去被什么影响。就是我们老说，哎，我要每天都要成长，你可能成长不见得会让你收获些什么，但至少可以让你不被什么去影响。 对， 就你更加坚定了。就是别人说，哎，这个特别好，你买一个吧，你开始有了自己的判断，你有了自己的审美，啊，其实我就在想，在这个物质越来越丰富的时代里，我们如何做到真正的在物质与精神上达到一个相同的进步提升和审美的提升。 这刚才就是我们也是在探讨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不要纯物质，太物质。比如说有很多这个名词我都觉得是充满贬义的，什么物质女孩啊，什么什么物质，什么什么销售啊之类的，我都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好词。那么可能是这里缺了什么呢，我一直在想，那可能是缺了一些精神上的一起。 很多你的 emo 是因为你去比较，你去羡慕啊，你去追求一些你目前达不到的东西，然后你才有这种情绪的低落，进而呢会变成你身心的一种不愉悦。这些东西啊，咱们慢慢的哈， 嗯， 不要着急， 老天对每个人都很公平的，绝对不会辜负一个平静努力的人。第四十 段，和你一起爬过山顶，如果海里难免粗心，时的意义难过开心你都参与， 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声问候。从我们来到人间，就开始接受声音的多种表达方式。 宝宝真乖。 嘿，我说你快点儿了呀！ 我喜欢看你笑。 工作你走脑子了吗？ 狂风暴雨，如鲠在喉。 写不完作业你就别玩了。 眼睛长哪儿了？着什么急？ 和风细雨，如沐春风。 加油，面试必过。 咱们都是街坊啊，有事儿您说话。 声音情绪五味杂陈，甜咸多一些，苦辣少一点。生活和谐，快乐无边。 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31，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是全新的一周，今天周一，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22:31:44，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真的，十一月最后一个星期一，也是倒数第二天啊，马上我们就迎来全新的十二月了。在这里呢，有一件事情要通知大家，因为今天晚上风非常的大，所以呢，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各位听一下哈，市气象台2021年11月29日16时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30日20至19时，就是咱们下班以后半夜2点， 那待会儿去体验一下。 明天的19时，本市大部分地区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很冷啊，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啊，山区呢阵风可达到8-9级。请一定要注意防范。 对，所以这个一刮风啊，它的降温是必然的。大家也都知道风的这个力量，这个威力非常大。你平常你是暖洋洋的天，或者平常就稍微有点冷的天，它一加刮风啊， 它就不是那种温度了，一下能小十度。 是的，今天呢我们的最高温度是七度，最低温度是零下一度啊，已经比昨天，因为昨天我们感觉到，我觉得北京只要是没有零下的时候就不冷。昨天呢最低温度是二度，今天的最低温度是零下一度，而明天最低温度是零下五度。 哎，风的力量还是很大，但是有一点好，大家往好了想呢，就是 空气， 对，空气很 很 透彻， 确实是一个大晴天哈。最高温度是六度，最低温度是零下五度啊，但是这个风力比较大，大家要注意保暖。刚刚这首余佳运的歌曲没有听完，所以我一定要和你听完。 许多回忆藏在心底，总来不及都告诉你，和你一起爬过山顶，入过海里，难免粗心时的意义，难过开心你都参与， 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 着杯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 不突然，意不意外？ 细品这首歌真的是， 吧叶谦今天晚上将一首1994年赵咏华演唱的，基本上在听节目的人都知道的一首歌，最浪漫的事，送给熬夜听广播的各位听友们。 对， 哎呀，这个硬汉柔情啊！ 是， 你今天真的让我太多意外和这个不能接受的地方了。 没事，我明天我还要带那首《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咱们老歌连跑。 哎，你真的会唱刘若英那首歌吗？为爱疯狂。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要唱的，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在酒吧驻唱啊，怎么着你也得会点那个段落。为什么你呢？你是给人弹琴，你给人弹的话， 哎， 你没有这个段落感就不行。 哎，那老叶哈，这个夜深人静哈，问点掏心窝子的话。如果说明年啊，给你带来一位你弹吉他他来唱歌的人，那你更希望是女右还是男左？ 女右呗，女右，因为还没合作过呢，跟女右还没合作过呢，跟男左有的是合作机会啊。 生生就把我这边的男左们就给 pass 掉了。 咱们这边男左也不会少来，我是因为我知道男左不会少来，相反女右可能人才奇缺。 但是我要找的人他一定是基本上会常驻啊，就不是说今天来明天走啊，基本上他就会经常的来。那你如果女右的话这么晚熬夜，我这边就这样了哈，已经是破罐子破摔了。 对，胖罐子胖摔了。 说到这个体重增加的事情哈， 是 很明显哈， 很明显。 我星期五晚上见了一个朋友，他对我的评价哈，真的让我，因为我们有一年没有见面了，就是年初的时候见过一面，这一晃就10个月过去了，但是会经常交流。我跟他讲了我胖了，但是他坐到他面前的那一刻，他给了我一个形容，这个形容哈还是真的挺恰当的。他说你以前坐在我面前啊，你是有点晃的，就是他说这个椅子好像总是对你来说显得有点大啊，所以你就总是晃的，但是现在你坐在这里稳稳的。 对，肯定很稳了。这是好事儿，你别那个，这是真的是好事儿。人是需要一些脂肪的，不然你怎么御寒呀？明天都大风要降温了，对不对？好，这首《月食》来自小野丽莎，送给大家。 我就像对20多岁哈，80多斤，吃什么都不胖的我曾经的那样的朋友说一声：就这样吃吧，吃吧，终有一天你会胖起来的。 Sufriendo de amargo desvelo, mirando la luna, me puse 色出来Pensaba que ya no me amabas con honda desesperación y es algo que siempre eclipsaba la luz de tu amor. Eclipse de luna en el cielo, ausencia de luz en el mar.Muy solo con mi desconsuelo, mirando la noche, me puse a llorar. Eclipse de amor en tus labios, que ya no me quieren besar. Quisiera olvidar tus agravios y luego soñar. 可以。 只能停止。 歌翻唱。我之前那首五月天的歌也是翻唱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这首歌也是翻唱的哈，很好听。这也是叶千金的晚上带来的最后一首歌了，给他掌声。 今天晚上一抬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22:55了，也就是说下面可能还有一点点时间大家听听歌，没法聊天了 啊， 明天咱们再见。 对，道道已经在过道等候了啊，感谢各位朋友收听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不要忘了11月只剩下明天最后一天了，请你务必过好。 晚安。 深的海底我开始想念你，我好孤寂。跌进越来越冷的爱里，我快不能呼吸，我想要你。人活着赖着一口氧气，氧气是你。如果你爱我，你会来找我，你会知道我快不能活。如果你爱我，你会来救我，空气很稀薄， 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